冲破阻碍 My love I never leave you forever。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张杰为热播剧《橙红年代》演唱的插曲《星光》。这首歌曲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十年前，张杰是一位有待证明自己的选秀明星，如今呢是渐入佳境。如果说你看到过他的现场演出，你就会发现他的声线和嗓音都处于最佳状态，各类风格也是游刃有余。在上周我们分享到了歌坛全能创作新生代，今天我们将会提到的几位都是新秀努力的榜样，同时他们也是中歌榜年度全能歌手的获得者。2009年便有四人获得这样一个奖项。首先呢，这一位无论是在演戏唱歌都是顶尖级的，也很少有歌手像他这样做到唱歌演戏两不误，并且在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绩。这位全能歌手就是莫文蔚。经典影片《大话西游》是他在影坛的成名作，日后他也翻唱了这样一部影片的主题曲《一生所爱》，感谢这部剧的知遇之恩。 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白云外，苦海分起爱恨，在世间。 相信是缘分，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莫文蔚在全盛时期李宗盛为他创作的《寂寞的恋人》啊，不论是滚石时代的自我另类和李宗盛合作的文艺生活气息，在索尼时期的特立独行，重回索尼成立厂牌 Marquee by Baby Records，莫文蔚随着年龄总是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精彩，他讨厌重复自己。2010年和莫文蔚同时获得中歌榜年度全能歌手的港台及海外地区还有王力宏。歌手跨界当演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不过呢，王力宏是为数不多跨界当导演的， 2010年，他的导演处女作《恋爱通告》票房突破5000万，而他主演的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将会在10月1号上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你不知道的事》。 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如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晰。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 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如果渴望一个吻的余温，我关了灯，黑暗把我并吞、你不在，但我最需要爱，你却不在、无计能带上独白的偷偷好起来，等你不在，不在。时间在按下许多次快门，沉默里听见转动。翻这个名字孤单的人分，你低声说你有别人，我的话筒只有自己的体温，天眼的真也只已经成真，你说的对我不得不承认，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The weather. 夜间到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受冷空气影响，仍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风和防火。另外，天气较为寒冷，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果泪光是刀，迷不透风的墙，这么多再见能否困得住倔强，现实伤人的漂亮，故事温柔的夸张。如果要用大把时光补偿，请不要错过我的牵挂，像你一样，谁的影子被拉长，谁被遮挡，若即若离的希望，渐行渐远的胸膛，爱若是一把刀枪，就刺在我心上，不能让自己迷惘，也不愿意再受伤，就让心中的坦荡逆光生长。当爱成为眼前风浪，黑梦无限延长，我会全力抵抗，只想换常能触及的时光和温暖的梦想，原来独自闯荡也没那么坚强，哪怕遍体鳞伤，下一次的幸福依然是你。 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雷佳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橙红年代》的插曲。这首歌不同于以往的影视情歌，它是一次责任和情感之间的抉择，激昂却不失深情，流行和通俗相融合。好，在听完了首播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歌榜的全能歌手的获得者。从出道以来，周杰伦就是中文流行歌坛独一无二的一位音乐天才，手握众多经典。2005年首次跨界参演《头文字 D》，后来又从演员成为导演。好，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周杰伦导演处女作电影同名主题曲《不能说的秘密》。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更后面，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开始不甜，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今天节目特别选播了一首周杰伦演唱会版本的《麦芽糖》。在今年除了在好声音上当导师，周杰伦的地表最强二也在各地巡演。从2010年推出跨时代之后，周杰伦换档两年一张专辑，2016年推出周杰伦的睡前故事，2018年有望推出新的专辑。在2012年，周杰伦、李宇春都是年度全能歌手的获得者。在所有超女当中，李宇春应该算是最全面的一位，不仅转型成为创作歌手，更涉足影视圈，有几部票房不错的电影。另外，李宇春对时尚行业也抱着前所未见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他为主演电影《十月围城》演唱的《粉末》。